们的金主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膀，为你的情划开了三九的冬土，完成的斗志征服了聚集的泥浆，壮阔天地大有作为，不提道路多么宽广，我们革命青年四海为家，在火热的斗争中百年成长。来了丰收的欢乐，两手的老茧磨练出火红的思想，壮阔天地大有作为，不提道路多么宽广，我们革命青年四海为家，在火热的斗争中百年成长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们奔向前方，我们的一生将结下新时代的春秋，我们的奋斗要直接改变个模样，壮阔天地大有作为，不提道路多么宽广，四海为家，在火热的斗争。